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前两天呢，我上网看这个新闻，说一位外国的老大爷，这老伴儿啊，前年去世了，可是不愿意再找一个老伴儿重新组成家庭。有记者采访他，他就说了：“那个，我现在有一只狗，一只八哥就行了。”那这记者就问他了：“这动物怎么能代替妻子呢？”这位大爷告诉记者：“完全可以。你看这狗整天的汪汪，八哥整天的骂人，他过这生活和老伴儿在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当时我看完这条新闻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看着小区里的两对老人再婚，这佳佳呢给自己和小何啊一人沏了一杯茶，然后就在憧憬着自己老了以后的生活。 哎，老公，等咱们老了也来场黄昏恋吧。 黄昏恋？咱们现在过得好好的，干嘛要分开然后再黄昏恋呢？ 谁说咱们要分开了？我只是说等咱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再来谈一场恋爱怎么样？ 嗨，你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怎么着呢。 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俩都成了老头老太太了，子孝孙贤，其乐融融啊。 那咱们应该每天做点什么呀？ 咱们老两口靠在躺椅上，还像现在一起喝茶聊天，就像那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欢欢的孩子那时候也会过来叫我们爷爷奶奶的。 最好啊，这时候还是夕阳西下。 是啊，你看那时候咱们多幸福啊，老伴儿老伴儿就是得相伴到老。哎，我一想到这儿吧，我心里就特高兴。你呢？ 这还用说吗？听你这么说，哎，我那心里也特高兴。 是啊，我高兴的都觉得胸口热乎乎的了。 哎，老婆，你高兴我都看出来了。哎，不过你这胸口热乎乎的是另有原因啊。 啊，什么原因啊？ 你的茶水洒了。 哎呀， 佳佳的这个设想真是够浪漫的，我想这也是很多老人希望的。通过小何他们的话呀，咱们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份黄昏恋的别样幸福。那么为了老人的幸福晚年，子女们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接着听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我恨那冰箱。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您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就是这么不顺序。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啊。我这叫疲软。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谁说不是啊？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我朋友多呀，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多费劲吧。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她有学问着呢。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您就别揪了。就是、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那叫打情骂俏。嗯，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我不许你这么说，都纷纷坠入

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我要开花。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受法律保护。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嗯，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我要嫁人， 嫁人， 我嫁人干嘛呀？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吓我一大跳。 通过这次谈话呀， 啊， 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位，您就说说吧。 我跟韦贤结婚以后，我们想用政府号召，我们只生一胎。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让您笑不完。我是韩健。佳佳在跟小何设想他们的晚年生活的时候啊，突然间冒出一想法，那就是给他的公公老何再找个老伴儿。于是呢，就把这个想法啊告诉了小何。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咱爸当初是领导干部，有水平有觉悟，这找对象呢就讲究个志同道合。 这一点是肯定的，我觉得在年龄上可以前后九岁的来选择。 为什么是九岁啊？ 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女大九，手拉手，革命路上一块儿走。要是真找到合适的，那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绿叶配红花了，天生地配的那么一对好夫妻，可耐可耐，人见人耐。 瞧你这比喻有点不恰当啊，关键是咱爸呀没有续弦的心思。 嗨，老人那心思你哪知道啊，他就是有这心思能跟你说吗？ 那我可先说好了啊，别跟我们单位老吴他爸爸一样。 老吴他爸爸怎么了？ 当初他爸爸在家里见了一个对象，觉得有点老，就问人家多大了。女方说啊才45。 这也太小了吧。 老吴他爸就问这是真的，结果那女的说啊，您眼神真好，我今年56了。 这就长上去了。 正说着呢，老吴他爸突然想起来啊，味精罐没盖上，就说啊，我得到厨房把味精盖上，免得啊老鼠偷吃。这时候就听那女的说啊，你可真行，没下过厨房吧，我活了68年还没听说过老鼠偷吃味精呢。 68， 这才是他老人家的真实年龄吧。 所以要真给咱爸找后老伴，一定要找靠谱的。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等咱爸回来问问他吧，要不然也得跟我爱我家里那个和平他妈的结果一样了。 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您快坐这儿。这是我们剧团的呀，一个齐大姐，解放初期啊她是军管会的，专负责曲艺界旧艺人的思想改造。 妈，您坐着说。 哎，可有水平喽！那阵子呀，上级号召和我们旧艺人交朋友。我们姐俩自打交上朋友，这40年都没断了走动。 哦， 几天不见呐，就想得慌。这不是说我住您这儿了，这电话立马就追来了，还说呀要来看看我。这名利啊是看看我。暗里啊是想摸摸我的思想动态，关心我，改造我，这也是党给他的任务，不是？ 好好啊，这样的老同志我最佩服了啊。这个他现在也得有60多了吧，啊，还在帮助人，教育人，做人的工作，真是宝刀不老啊。 感情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是葵花呀，长哪儿都向阳。您猜怎么着？您不是佩服他吗？他呀也佩服你。说我在您这儿住着才半个多月， 眼瞅着那思想觉悟就那么层层的往上涨，还说呀要跟您交流经验呢。哎，您两老要在一块儿啊，一定谈得来。回头他来了，你们聊聊啊，谈得来谈不来的，成不成的，您给我个话。 什么叫成不成的？ 就是谈得成谈不成，就是随便聊聊嘛。亲家母过世那么多年了，您跟前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虽说我在这儿能陪您说说话吧，可这也不是常事儿啊，早晚得走不是。这位齐大姐呀，跟您是一路人，您两老的共同语言呐，一准少不了。没事在一块儿说说话多好，点灯说话，吹灯作伴，明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说来就来了，我开门去啊。 来了，这我可得见他一见。 哎呦，您是得见见，我妈呀正要把这齐大姨说给您呢啊。 搞什么名堂啊，啊，开玩笑嘛，我现在是不要考虑这种问题的啊，我先回避一下。 不能少不 这就是你给我说的后话。治国他奶奶要活到现在也不准够这岁数。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有一天晚上我在小区公园里头遛弯的时候啊，无意间听见两位老人那儿聊天呢，挺有意思的。这大爷说了，老伴儿啊，你既然觉得我可以，你干嘛我前年跟你求婚的时候你不马上答应啊？岁数大了不好意思是怎么着啊？他这老伴说了，哎呀，你看咱俩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呀是想看看要是拒绝你你有什么反应。老大爷又问了，哦嗨，要是当时我掉头就走了那你怎么办呢？嗨，放心，你走不出去的，因为我早就把大门给锁上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徐若瑄演唱的歌曲《幸福的轮廓》。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和编辑小新，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如果该说的话还能说，是否也应该继续沉默？错过是一种结果，回头能留住什么？没有谁犯不该犯的错，我们也都付出了很多，是我选择离开的时候，不让你说不爱我。当我们还能拥有，却不懂得要把握，直到失去之后，才明白爱是那么贵重。